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在进行当中，关于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是大会讨论的热点。今天下午，来自北京的城市景观专家将和世界城市专家一起深入探讨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在北京，发端于元朝、定型于明朝的中轴线，串联起北京丰富的建筑遗产和文化资源。2011年，北京就启动了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工程。那么，以中轴线为牵引，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北京市进行了哪些积极探索？作为北京老城的灵魂与脊梁，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将这条城市脉络延续创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我是朱琴。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北京中轴线的历史与未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记者陈磊。首先有请我们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的主任吕周老师。吕老师，欢迎您。 好，谢谢。 还有一位呢，是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北京市人大代表秦红林老师。秦老师您好。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的，欢迎两位。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呢正在进行当中，这届大会是一次加长版的会议，审议的是2020年和2021年两个年度的世界遗产项目。这意味着世界遗产名录等各项清单呢会有一些更新哈。吕老师也是参会的嘉宾之一，首先就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世界遗产大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有哪些重要的议题。 世界遗产大会呢，实际上它是基于197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对现在我们进行的所有的世界遗产的事务进行管理的一个年度的会议。当然去年因为疫情的原因没有能开成，所以今年的会呢也是一个延期了的会，那么就要解决2020年和2021年我们关于所有的世界遗产保护状况的讨论，对保护的情况做出这个大会的决议，是吧？有些可能会被列入濒危的名录，有些可能会采取新的一些要求加强保护的措施啊，同时也会讨论大家非常关心的新的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项目，看看这些项目到底有哪些可以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来。那么中国的项目呢，今年会讨论泉州，我们也很期待泉州能够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来。 确实是非常值得期待。那么在这次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将举办8场边会，今天下午呢就要举办一场主题为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边会。吕教授哈，您将作为北京的代表在边会上发言，那么您会重点探讨哪些内容？ 城市历史景观保护呢，在世界遗产的城市遗产保护的这个层面上是一个非常受到大家关注的话题。它最开始呢是2005年的时候，针对一些城市建设和这个原来作为世界遗产的历史城区的保护出现的矛盾而提出来的一个，教科文组织就通过了一个保护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是吧？那么这个建议呢也已经10年了。6月23号的时候呢，教科文组织还专门开了一个纪念建议10周年的会。对于北京来说呢，北京是中国第一批哈，就是1982年那一批的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城，所以北京的历史名城保护实际上经历了已经差不多近40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那么这次我们也希望在世界遗产大会的平台能够跟其他的一些城市，比如说像日本的京都、意大利的罗马，是吧？巴西利亚等等这些城市呢，一起来交换我们的经验。同时呢，从2017年开始啊，我们加速推动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的申报工作。那么在中轴线申遗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采用了很多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的方法。那么这些呢，我们也希望和同行们来交流探讨， 怎么样针对我们北京的，特别是中轴线啊，作为一个串起北京老城南北啊整个区域的这样的一个纲，对北京城的保护应该发挥什么样的推动的作用，那么这些都是我们希望在和同行们讨论的事情。 探讨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世界遗产名录可能会有一些更新。这里想请教一下秦老师，现在我们中国有多少地方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北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秦老师， 实际上我们中国是1985年成为世界遗产公约的缔约国的，87年开始遗产申报工作。那么截止到我们此次大会之前，就我们的数据就是2019年7月6日。我们国家被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的世界遗产一共是55项，这是比较多的，在世界遗产名录国家排名第一。那么这里面主要是三种世界文化遗产，如果加上景观的话一共是37项，然后是自然遗产14项，还有就是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项。比如说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就是我们熟悉的泰山啊、黄山啊，这些是双重文化遗产，就是长城啊、莫高窟啊，还有自然遗产，比如说九寨沟啊、新疆天山啊。刚才谈到北京啊，北京实际上拥有7项世界遗产，是世界上拥有遗产项目数量最多的城市了。这7项里面，长城、明清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北京皇家祭坛天坛、北京皇家园林颐和园、明清皇家陵寝，还有大运河。我们可以发现这7项世界遗产呢都属于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有4项实际上是跟其他省共有的，比如说长城，包括天津啊、河北啊、山东啊、河南、黑龙江、吉林一直到新疆啊，很多省。还有明清故宫，明清故宫还包括沈阳故宫，辽宁的，还有明清的皇家陵寝，这个还包括湖北的明显陵，还有河北的清东陵，包括清西陵，河北的。我们其实今年6月12号文化自然遗产日的时候，北京市文物局在周口店遗址举办了一个主场活动，发布了北京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状况的报告2018-2020。实际上我们现在北京7处世界文化遗产都完成了保护规划管理的编制，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情况。 好的，感谢秦老师的介绍。我们也关注到2012年北京中轴线被成功列入了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那么列入这样的一个名单意味着什么呢？吕老师。 从世界遗产申报的这个程序管理来说啊，首先要由缔约国来推荐，看看哪些项目可以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当中去。那么在正式申报之前呢，必须要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申报世界遗产的预备名录这个名单当中去。列入这个预备名录1年以后才可以正式申报。那么也就是说，作为这个世界遗产申报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列进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的这个预备名录。那么北京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一步，那么下一步呢，就可以进入到正式提出申报的这个程序当中了。 好的，那其实说到北京的中轴线呢，我们会想到一个字儿哈，就是美。建筑学家梁思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是由这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那大家经常会听到中轴线这个词，但是具体来说，北京的中轴线是一条什么样的线？北京中轴线申遗的相关情况，大家是否了解呢？我们也随机采访了一些市民，一起来听一听。您知道那个北京中轴线吗？ 我不清楚。 听是听过，但是我不知道具体在哪。 我知道北京中轴线。 我知道北京的中轴线啊。 北京中轴线啊，我听说过。 那您知道中轴线是从哪里到哪里吗？ 只知道一个大概的范围，不清楚具体的包括哪些建筑，是不是从南到北，最南端北京的前门大街那儿开始，再到天安门，再到故宫，然后一直往北，再到北边的鸟巢。 应该是以天安门为中心，这一条南北方向延伸的这么一条对称线吧。 中轴线就是天安门、故宫，还有哪儿，景山，就是那个南北通透的，以天安门为中心吧，以这3个点为中心的 这一条线儿吧。 那您知道北京的中轴线现在正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吗？ 还没关注到中轴线在申遗的这个新闻，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儿早就该做了，我们也非常希望能尽快取得成功，因为这毕竟是世界文化遗产中非常不可多得的这样的一种世界奇观吧。 我知道中轴线申遗的这件事情，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而且有历史底蕴和文化底蕴的城市。那中轴线上的这些建筑和古迹呢，是这些文化还有历史还有艺术价值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可以说是一部活的历史。那中轴线申遗呢，有助于更好的保护还有传承这些历史文化遗产。 我不知道北京中轴线正在申遗，但是我想啊，北京的中轴线申遗，它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它体现的是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底蕴，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这个我听说过，在网上看到过，可以进一步宣传我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文化， 我觉得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一方面呢，它可以提高中轴线的知名度，让包括北京市民甚至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北京的中轴线它是有这个历史文化价值的。另外呢，我想在申办的过程中以及今后申办成功了，都会对它的保护加大投入力度，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面。 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哈，对于中轴线这三个字儿，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但是至于这个中轴线上有哪些建筑，有没有说全面，有没有说对呢？请教一下秦老师。 听了一下，我觉得可能大家很模糊的了解北京中轴线，但是具体来说一些关键节点可能知道的还不是特别多。 所以也想请秦老师给我们来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 北京中轴线我们是遗产申报的项目名称，实际上指的是我们北京的这个传统中轴线。它北起的是钟鼓楼向南经过了万宁桥、景山、故宫、天安门广场、正阳门，到它南边的端点就是永定门，所以它贯穿了北京的老城的南北。刚才也有听众朋友很多都知道这个啊，全长是7.8公里，就是我们这个北京中轴线实际上是作为我们东方文明的古都规划建设的一个最高成就。大概我觉得从元大都开始已经750多年了。说到它的这些重要的建筑啊，中轴线的确它汇集了古都北京城市的许多重要建筑。当然中轴线它是一个很特殊的历史文化遗产实体，核心构成也是一些主要建筑。分类的话，首先是南北中心轴线带上的建筑遗产，从南往北啊，我们不用一一列举了，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其实说到了，就是核心位置就是我们天安门广场和故宫的宫殿建筑群。不提到这个天安门广场及其他的相关历史建筑群，可以把它称之为国家纪念性建筑，对吧？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就比较少的听众朋友提到的，其实我们还包括它左右两侧的皇家纪事建筑群，比如说太庙啊、社稷坛啊、天坛啊、先农坛啊，这个非常重要。提到钟鼓楼的也比较少，这是重要节点和端点的报时建筑设施。还有就是中轴线上有很多城门建筑群大家提到比较多的是天安门还有正阳门和箭楼，包括永定门历史地标。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中轴线的这个建筑是非常丰富的我也希望透过申遗活动让更多的老百姓了解北京中轴线文化以及中轴线两侧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历史建筑遗产。 好，那其实通过刚才小片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北京中轴线的申遗是非常期待的。刚才秦老师也提到了北京中轴线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元代，这里也想请教一下李教授，北京中轴线经过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 中轴线本身是一个北京城市发展的历史的过程，它开始的时间我们把它定在1267年， 忽必烈定都北京开始建设北京的时候，元代把金中都破坏了以后，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做都城了，所以他重新选址。选址的时候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新，先根据北京的水系的环境，西边和北边的山体的关系，他先确定了一个点作为城市的中心，然后在这儿筑了一个台子，然后叫中心台。从中心台上向南，南边的这方位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在正南的这个方位上开始建这些工程，是吧？然后再建周边的四至的这个城墙的范围，然后城市建起来。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秩序的规划过程。从中心台出城的南门叫立正门，构成了一条北京中轴线的雏形。然后当时元朝的这些大内啊，就是它的宫城啊、宫殿啊，是吧？这些都在中轴线上啊，中轴就是中心台以南。那么在中心台周围，因为当时的漕运就形成了一个市场，所以正好符合这个古代文献当中提到的规划一个都城应当是前朝后市。他在城里呢还设置了太庙和社稷坛，啊，就是左祖右社，啊，这样的一个城市布局在元代就初步的构成了。那么到了元末，明代把北京占了，当时在北京驻守的徐达，他觉得，哎，元大都的北边半个城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口啊什么的，所以他一下就把原来元大都北面那半部分城给废弃了。我们今天从遗迹上来看的话，就是北土城，那个是元代的北城墙。明初的时候呢，他们就把城墙移到了今天二环的这个位置，所以那半边就没有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朱棣迁都北京啊，重新来规划这个北京的时候，他还是基本沿用了东西两侧的这个范围，然后城的南北范围呢，北边的范围已经缩小了，南边呢向南推了大概差不多一公里的样子，那么形成了一个新的城。那么在这个新的城上，基本上沿用了元大都中轴线的这个位置来新建它的宫殿。如果我们讲的话，元代有了雏形啊，明成祖迁都的时候，实际上中轴线的这个长度呢就已经达到了4.几公里的样子，这个轴线就已经形成了。那么后来到了嘉靖的时候，又加建了南城啊，就是我们说的永定门，外城墙放到了永定门的位置。到嘉靖的时候，7.8公里的这个轴线就已经完成了。在后来清代的时候，乾隆时期又在景山的这个山脊上，是吧，建了5个亭子，中轴线上对称布局的，把景山北面的寿皇殿偏东一点的位置又移到了中轴线上。清朝乾隆年间，我们说传统的这个中轴线就基本上完成了。到了民国以后，北京就重新又变成了一个市民的城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转化的过程当中，我又会发现有很多新的变化，比如说原来的宫廷广场可能逐渐像千步廊啊，中轴线上的这些建筑被拆除，然后变成了公园，被种了树。那么后来新中国成立，原来的这千步廊这个区域变成了我们新的国家的政治活动或者礼仪活动的中心，是吧？在这儿建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啊、人民大会堂和历史博物馆。然后到了1977年的时候，这个毛主席纪念堂广场南侧落成，是吧？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中轴线的状况。那么当然我们会发现有些朋友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到了一些中轴线的这个内容，是吧？那么中轴线呢，其实它是一个特别丰富的载体。第一，它反映了一种城市建设和规划的基本思想，就是它怎么去规划一个都城，这个都城应该反映什么。当然今天因为我时间很难充分的展开，但是它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城市的规划思想当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人和自然或者人和天，是吧？这个地上的和天道之间的关系。那么这种关系是什么？是一种秩序。所以中轴线特别典型的体现了对于这种秩序的追求。 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在进行当中，关于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是大会讨论的热点。今天下午，来自北京的城市景观专家将和世界城市专家一起深入探讨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 在北京发端于元朝、定型于明朝的中轴线，串联起北京丰富的建筑遗产和文化资源。2011年，北京就启动了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文物工程。那么，以中轴线为牵引，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北京市进行了哪些积极探索？作为北京老城的灵魂与脊梁，如何在保护的基础上，将这条城市脉络延续创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我们请到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教授、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主任吕周老师，以及北京建筑大学教授、北京市人大代表秦红林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一起参与话题的探讨。我们知道啊，北京现在正在进行中轴线的申遗工作。那么从历史和文化的价值来看，中轴线对于北京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呢？秦老师。 的确，刚才吕老师谈到中轴线的这个文化价值，我特别同意的一个观点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认识北京中轴线的当代文化意义，吕老师提到秩序，实际上就是中国传统礼制思想。我觉得这个礼制思想怎么去把它在这个城市规划上有一个非常完美的表达，这个是东方文明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建筑之间秩序观的一个非常高超的体现啊！这也体现了中轴线的一种历史魅力。谈到如何认识它的当代价值，我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我们现在这个中轴线的确，北京的中轴线它是唯一的比较完整的以地面建筑的形式保存至今的一个都城轴线。最可贵的是它是仍然鲜活的一个历史城区。首先要看到我们北京中轴线，刚才吕老师说了它整个变迁的过程，那它在这个历史的变迁和快速的城市发展洗礼中，它肯定会有变化，它有一些是新旧建筑并置的问题。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要探索适应这样的一个时代要求的一个保护理念。刚才提到这个景观的问题，我比较认同对中轴线这样的一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啊，其实是不断变化的这个城市环境中怎么去保护它的遗产资源的方法。那么教科文组织的这个历史性城镇景观这个方法就特别有启发，有几点特别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是活态保护，因为这个中轴线啊，它的环境历史环境是有变化的，那我们不能把它当成一个静止不变的对象来保护。活态保护就是说我们要承认不断的发展变化是中轴线文化价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它冻结起来，也不可能冻结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只要对中轴线的保护，或者说中轴线的发展，它没有损害它突出的普遍价值，我们就应该鼓励啊！我觉得这是一点，你要揭示它整个空间演变的一个历史沉积。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保护要有一种关联性视角，注重把中轴线整体关联性的空间环境、关联性的历史事件、关联性的文化内涵进行保护啊，包括我们祥圭提出的比如说中轴线文化探访录这种方式都是非常好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要综合性的治理性保护，怎么发挥我们中轴线历史资源它的一个当代活力啊？就说我不仅要恢复一些历史风貌，我们还要考虑以此为契机，从这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中找到保护和城市发展和城市生活的一个平衡点，这样才能焕发出它的当代价值，这是我的一些想法。 好，要以唯物的辩证的眼光来看问题。好，吕老师。 北京中轴线呢，我们现在把它定性为一个建筑群，它在申遗的这个类型当中呢属于建筑群的类型。但是这个建筑群呢是一个极其庞大的建筑群，是吧？7.8公里长，包含了若干组的建筑。那么这个建筑不是在一个时期形成的，就刚才我提到，是吧？实际上，无论是在元、明、清，是吧？民国还是共和国时期，那么都对中轴线有所贡献。它其实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中国人怎么去看待城市，怎么去规划城市，怎么去建设城市。中轴线本身体现了传统观念，而这种传统的观念在北京的城市建设当中是一以贯之的，一直贯穿到我们今天。你刚才讲当代，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在讨论这个北京未来发展的时候，中轴线一直是一个主题。那么中轴线不仅有我们刚才说 7.8 公里的这个传统中轴，我们还有北中轴，还有南中轴，还有南 中轴的延长线、北中轴的延长线。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城市是沿着这样的一个体系在不断的延续、不断的发展啊，呈现出它新的面貌。那么中轴线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呢？我想最清晰的、最典型的展现了我们说的首都风貌。什么是首都风貌？中轴线体现出的这种恢宏的气势，这样的一种景观特征就是首都的风貌。在我们中国人心中，首都是什么样子，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我们刚才也说哈，它是体现城市精神的这样的一个轴线。2011年的时候，北京就启动了中轴线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文物工程。那我们刚才呢，也听到这个采访小片里，即使有的可能市民朋友他不太知道这个申遗正在进行当中，但是呢，他们都表达了就是非常期待能够申遗成功的这样一个愿望。李教授，就是北京中轴线的这个申遗工作有着怎样的这个重要的意义？ 讲申遗的时候，实际上是要讲一个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过程。刚才我说了，北京中轴线实际上体现了我们很多传统的观念，体现了我们城市规划的方法啊。然后当然这里头我们还可以有无数的点可以延伸可以讲述啊，包括城市的秩序承载的不同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这些都是中国文明特有的，所以我们要把它呈现在世界的面前，要用北京中轴线这样的一个遗产的组合去讲述一个中华人文明的故事。那么当然同时我们也在讲啊，今天这样的一个遗产怎么带动城市的可持续的发展，怎么样带动城市的人民去参与到历史文化的传承的过程当中。那么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今天在讨论申遗的时候特别关注的问题。 好，那么秦老师，您觉得北京中轴线的这个申遗对于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这个保护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作为北京市民可以有什么样的收获呢？ 我补充一下，申遗啊，对于北京而言肯定是有利于我们北京的文化保护、文脉传承。而且我觉得申遗的过程啊，其实也是我们对中轴线包括北京古都风貌这个价值不断再认识的过程。我们可以透过这种工作深入挖掘我们中轴线的一个文化价值内涵，向世界去讲述北京，对吧？另外一个，我觉得以申遗为抓手，还可以全面提升中轴线遗产的管理和利用水平。比如说借此机会实施一些重点的文物腾退，强化这个文物保护与风貌整治工作，推动中轴线的一个持续保护和发展。我觉得这个是申遗工作非常重要的一点。这个申遗跟老百姓生活带来的影响，我觉得透过这个申遗，其实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能够更好的能够展示北京的古都风貌，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因为我们北京的城市格局和古都风貌为后世留下的最充满魅力的这个宝贵遗产是中轴线，这个是我们很珍贵的人文资本，这是独一无二的城市格局，我觉得要透过这种方式让老百姓知道。另外一个，我觉得透过这个申遗，我刚才说的活态保护的理念，我们可以处理好保护和人居环境改善和街区更新、保护和现代综合融合的关系。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抓手，通过综合的治理性保护，包括我们完善我们中轴线周边的一些公共空间啊、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也可以提高城市宜居性啊，让老百姓有更多的获得感啊。这样的话能够将北京的过去、现在、未来通过这条文化之脊啊有机的联系起来，我觉得这个方面应该说是对于北京来说是意义重大的。 中轴线呢串联起了历史与现在，同时也串联起城市发展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所以对它的保护是尤为重要。那么在北京的历次总体规划当中，中轴线的规划定位与要求都是重要内容。今年的4月份，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也提请了2审，进一步明确了中轴线文化遗产的3大类保护对象以及分类保护的措施。那么具体有哪些保护对象，怎么来分类保护呢？秦老师， 我们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经2审过了啊，我们在这个里面呢进一步的明确了保护对象，对遗产构成要素、遗产环境构成要素以及在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且与它所存在的价值直接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整体保护。 那么其中遗产构成要素就包括分布于钟鼓楼到永定门的传统中轴线之上，以及紧邻其左右两侧富有层次和秩序性的一系列建筑群、历史道路、桥梁和遗址。这里面三个部分，第一个是以中轴线为骨架对称展开的历史城廓、历史街巷、城市标志物或标志性建筑群。第二个是依托中轴线标志性建筑构成的重要景观侍廊，烘托北京中轴线核心地位的北京老城平缓开阔的空间形态。第三就是与北京中轴线形成和发展密切相关的历史河湖水系和水文化遗产，作为北京中轴线重要背景环境的历史文化街区和成片的平房区、古树、名木等等啊。那么对这些遗产，就是我们所说的遗产构成要素，我们要进行分类保护，因为我们中轴线文化遗产涉及的保护对象类型是比较多的，那么不同类型就要采取不同的保护管理措施。那么我们这次的条例要求符合分类保护的原则，具体列出了保护对象的保护要求和保护措施，就是根据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三类保护对象和这个点线面空间形态这样的一个逻辑结构，依次明确它的不同的保护方式啊。比如说有的是制定中轴线文化遗产相关的景观侍廊的名录，或者说划定一些重点的管控区域，或者说控制一些建筑高度、建筑体量、建筑色彩等等啊，透过这种方式进行一些具体的分类保护。 嗯，未来对于中轴线的保护呢会更加的精准。那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啊，其实也是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体验中轴线的魅力，参与到对它的保护和传承当中去。那么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将这条城市脉络延续和创新，还有哪些空间吗？吕老师， 其实我们在讲北京中轴线在北京的各版总规当中都被提到，都作为北京城市发展很重要的抓手，包括像我们已经建成的奥运的这个场馆区，它也是中轴线的一个延长啊，然后新的这个大兴机场也是中轴线向南延的一个建设的成果。所以我想未来北京的城市中轴线肯定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对很多北京的重要的建筑，特别是突出首都功能的建筑，可能都还会在中轴线上不断的延伸。 嗯，我们说中轴线是在不断的发展的，那么在两位的设想当中，未来的这个中轴线会是什么样的呢？秦老师。 我觉得未来的中轴线一定是一条不断延伸发展、富有不断的活力的一条城市的主轴啊！我印象非常深刻一个场景，就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29个巨大的烟花脚印，永定门为起点，沿明清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迈向了奥运会主体场。那个感觉让我就觉得这个古代的历史和现代的这种时空是无缝的衔接。我相信未来一方面我们保护好我们传统的7.8公里的中轴线，另一方面我们的中轴线比如说向北有可能延伸至燕山山脉啊，向南延伸到南中轴、南苑啊。未来我想我们这条中轴线不仅成为一个传统文化的这个文化之脊啊，而且它成为我们首都城市发展的一个引擎性质的东西，然后能够更好的展示壮丽的这个北京城市景观。 嗯，非常值得期待。好，李老师， 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过程啊，其实也是一个我们不断发掘中轴线从哲学观念是吧，然后到城市规划方法，到城市景观各个方面的特色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随着申遗工作进行和开展，北京中轴线很多的重要的景观节点还会不断的被发掘出来，更好的呈现出来，那么它会形成一个真正的体现北京作为超过7个世纪的这样的一个都城的形态，展现壮丽的秩序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载体。当然我们也期待着北京未来更大的发展，那么这条中轴线南北的延伸其实也在展现北京的持久的发展的力量，就是我们说的可持续发展的力量。 嗯，从历史到现在到未来，生生不息是中轴线最大的生命力。今天也非常感谢两位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说呢，北京中轴线是北京老城的灵魂与脊梁， 步入新的时代，北京中轴线这条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北京符号，已经不仅仅是北京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对象，更承担着北京实现新发展的重要使命。北京中轴线的申遗需要我们的共同关注，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参与。 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我们明天再见。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坐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边。